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隐匿于相片中的鬼究竟是什么来头呢？他选中关巧巧这副皮囊是因为他喜欢关巧巧的皮囊，还是喜欢他的角色，亦或还有别的原因？ 当然了，池小池也只能在心里罗列个一二三四的可能性，有备无患。如果让他当面去问关巧巧，不好意思，他肾虚。甘玉侧身看着池小池亮晶晶的眼睛，不赞成地摇了摇头。池小池有个本事啊，哪怕他累了一天，哪怕一觉只睡五分钟，只要是醒来，接下来就很难再入睡。这种蓄电池一样的作息无论如何都不算健康，必须要调整。于是甘雨拿了自己的手机按过几下，放在池小池枕边。甘雨起了身。 我手机里有广播软件，下了新音频在里面，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听。 这应该是传说中的广播剧了吧？哼，不知道有没有肉。 作为一个品味忽高忽低、可雅可俗的人，池小池竖起耳朵，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打算听个热闹。然而出乎池小池意料的是，里面放的是童话故事，肉也的确是有肉，讲的是一条麋鹿小鱼归乡的故事。他看了一眼甘玉，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同行。讲故事的人嗓音悦耳，既暖且清，说上两句话都能让人酥了心。 小鱼从南太平洋出发，摆着尾巴，听着南太平洋的呼吸，他想，他要找到他的那丛珊瑚呀。 这声线既不是甘玉的，也不是061的，但那断句念字的习惯让池小池有点恍惚，原本摇荡的心思也一应收了起来。甘玉的声音软和了很多，与电台男主播的声音交杂也不显得违和，反倒更多出了几分催眠的效果来。 还是多睡一下为好，明天8点起床，你睡得早，皮肤好，方便堂堂上妆。 说罢他起身把空调打到最低温，这样干燥的棉被上了身就更添温暖。在他动作时，池小池一直看着他，眼前之人是陌生的，耳旁声音是陌生的，但是交合在一起竟让他又一次忍不住想到楼影。池小池一直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楼影早在他心里活成了一个标志，想起来温暖，但实际上却是冷冰冰的虚妄一念罢了。时隔多年，他却在一个闹鬼的古堡里体验到了久违的踏实的温暖，这让他觉得如果楼哥还活着，他大概就会有这么幸福。他曾在东哥的那个世界里感受到来自东飞鸿的关怀，但那些关怀点到极致，不会超过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就连手牵手都避讳得很。因此池小池少有奇念，最多也只是怀疑他是否和061有关联而已。而现在甘玉看池小池面上的确不显，但那里池小池的那张脸还是一副浮想联翩的模样， 实在是有点忍不住想推推他脑门的冲动。 睡觉。 池小池难得听话，闭上了眼。他也是个点到即止的人，不管甘玉或是这条世界上的楼哥，是六老师，是061背后的主神搞出的迷魂阵，既然现在使用的是别人的身体，他都不会沉溺于此。 咦，这么乖的。 看着池小池闭眼，甘玉目光放柔，将手机往他的方向挪了挪。广播里那条躲在鲨鱼齿缝间离家千万里的小鱼已经充满希望地出发寻找它刚出生时的珊瑚，珊瑚里有它爱吃的浮游生物，有它的兄弟姐妹，还有母亲。一路上它遇到了许多危险，还遇到了许多从与它的来处相似的珊瑚。它钻进去游一圈，遇到了不少朋友，吃饱肚子就继续向前游去，因为那些珊瑚都不是他的家。小小的一条小丑鱼却很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浪漫情怀。确认池小池的精神已经陷入安眠，甘玉才睁开眼，神情温柔地注视着与他同床的人，陷入遐思。061已在暗地里试遍了所有能试过的方法，但只要他主观上有透露自己身份的意愿，那句话那件事就做不成。哼，很断子绝孙的保密机制啊。只是越说不出来自己是楼影这件事，061越笃信自己的身份有问题。既然说不出，那也不必着急。如果他是楼影，能再次回到小池身边已经是极大的幸运了。他一夜未眠，靠在床头听那由自己换用声线讲出的故事，目光滞留在池小池脸上，希望那关巧巧来让池小池多依赖自己一阵，又希望关巧巧千万别来，万一折腾出什么动静来，他又得把人重新哄睡一遍。好在池小池睡得香甜，睫毛一颤一颤，好像在用睫毛蹭着人的心脏挠痒，只把一颗心挠得痒痒酥酥的才肯罢休，就像是那在珊瑚里钻来钻去的小鱼。明明是挺温馨的场景，061却越看越控制不住表情，太喜欢了，哪怕是看着这张脸就忍不住满腔的喜悦。他伸手握拳搁在唇边，将忍俊不禁转为一声含着笑意的咳嗽，只是这笑落在同样彻夜未眠的西楼眼里就比较扎心了。哼，他简直要对这个方圆百里都在觊觎宋纯阳屁股的世界绝望了。第二天一早，池小池醒来时，西楼迫不及待地向他通报了他被偷窥了一夜的事实。池小池边刷牙边表态， 没事儿，这说明你家宋纯阳皮相好呀。 并不觉得高兴好吗？ 池小池总不好说他怀疑这个人是061，且061有可能是自己喜欢了许多年的早死的初恋，所以他可能是冲着我来的。故事太长解释不完，不如就撑着西楼好了，这种性格的人不撑不会主动。果然，西楼和他讲了一早上他和宋纯阳的相识经历，主要表意是别用宋纯阳的身体谈恋爱，不然天打雷劈。池小池则负责用元音字母应对。因为前天拍了夜戏，所以导演特意调整了第二天的开拍时间，让大家好好休息。然并卵，除了甘家兄妹与池小池之外，其余人都顶着一张憔悴的脸，显然是一夜未眠的成果。倒是关巧巧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还精心地上了一点桃花妆，更显得水嫩，堪称精致女鬼。哼，和那些糊自己一脸番茄酱，顶着两周没洗的头发，还生怕自己不够吓人的妖艳贱货一点都不一样。昨天都对过戏了，何况现在又正值白天。池小池抱着一颗怂人胆， 主动上去跟他打了招呼。 休息得不错。 嗯。 关巧巧微微扬了扬唇角。 今天上午我们两个拍约会戏，所以得画得好一点，下午就要换装了。 下午预报山间有大雨，恐怕要改一下拍摄进度，改拍那场在雨里在树林中被鬼追逐的戏。主角是男主小辫男和女鬼，好在这女鬼一直现在被关巧巧带领，也不必由池小池 cosplay 了去淋雨。相应的，小辫男满脸不安焦躁，唇角都起了燎泡，听到导演到餐厅宣布拍摄计划后，脸色骤然大变。这场戏后他将会死去，而且是被逼上跳水的高台，从十米高空头朝下跌下，摔死在未来得及蓄水的游泳池里。这个死法足够残酷，也有点似曾相识。